恨你，你并不是心中不着迷，只是马上我是静静你露头不扬起，我不再是故意的爱人，却在人心 却只算来又是一年了， 真是 难为了你呀。 门环不像一颗红心，是你桂花里面生一颗一池，不平静不管我家啊，种着长短的脸。 这是我在军中朝思暮想，也是在那里年纪两字临呀。 毕竟男儿多多心，无人两字是功名，天天女真好听， 来源于我，我在军中也不曾看到你的来信，我倒不来怪你，你倒反而来源起我来了。哎呀，真是岂有此理呀！ 是啊，我也不曾寄信于他。倒是把他错怪了。他乃饱受风霜之人，不可难为于他。待我向前安慰他几句就是。啊，官人，官人，官人呐！回家也算是重圆破镜，休再要你不好不负相提，粗茶饭还神呐，黄金倒影，愿此生长相守，连 再也不成人了，你也不要借我是重提，我们还是一同饮酒吧。 啊，丫鬟，欢迎你家老爷看酒来。 Thank you. 人。我是不要听，难道你就不好谈了吗？ 看你如此情急，你是休也不休啊？ 无奈 下面请听程砚秋演唱的京剧《青霜剑》选段。 刚才是程砚秋演唱的京剧《青霜剑》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